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1月15日，陈茂波指过去一年经济增长 3.2%。 兄弟妹三人石澳堕海，弟妹两人身亡，胞兄获救。 巴士与的士湾仔相撞，两死一伤，的士司机被捕。 中国埃及联合声明，密切关注红海事态，称要确保航行安全。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0，一月十五号星期一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想讲系有关于旅客嘅一啲数字啊。咁啊，早前咧，旅发局咧就公布上年2023年全年啊访港嘅旅客初步数字，3400万人次。如果单计12月嚟讲咧，就近400万人次。以内地嘅旅客啦占最多啦，如果全年去计嘅话，有近80%嘅东南亚嘅旅客。都話增長嘅速度都快，話菲律賓啊、泰國嘅旅客嘅數量咧，已經喺12月咧係超過疫情之前嘅水平啊。另外會議、展覽同埋獎勵旅遊嘅旅客量咧，咁亦都話回復到去疫情之前70%，領先咗休閒旅遊嘅客群嘅咁。不過就話，就算呢一個全年嘅旅客量咧係3400万人次咧，同疫情之前2018年比咧6500万人次都係有好一段嘅距離啊，只係恢復咗大約係一半啫。旅發局總幹事程鼎一咧就話，唔應該咧只係追求旅客嘅數字，都要追求更加平衡啦，更好體驗嘅數字嘅咁。整體你點睇咧旅客方面嘅情況？你會唔會同做嘅行業都同旅遊業相關咧？自己作為一般嘅市民，點睇而家呢個旅客嘅情況咧？18723啲咧講下你睇法啊！有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柏良喺電話旁邊，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姚柏良。点睇呢个数字啊？全年2023年3400万人次，算唔算系合乎预期，或者嗰个复苏嘅步伐嚟讲系点咧？ 其实做2023年有3400万咧，呢、這个可以讲话都超出咗我哋年初嘅预期嘅，因为事实上大家知道，其实旧年嘅2月先正式复常通关啦，咁即係只係10个月到嘅時間，咁其實能夠去到3400万呢個量咧，呢個即係我覺得都係算係超出咗我哋嘅預期嘅。咁但係就你睇翻，當然咧同翻疫情前相比咧，即係2018年比嘅話咧，如果按個量嚟睇咧，即係去翻55%啦。按照2019年嚟講，就係大概65%到。不過即係有可喜嘅情況就係話，即係睇到我哋下半年啦，尤其第四季啦，即係嗰個持續復甦個態勢都係呈現到出嚟嘅，咁睇翻如果光睇第四季嘅話咧，都可以講話翻翻到疫情前大概70%到，咁呢個係入境嘅情況啦。咁其實即係我諗市民大眾或者我哋政府各方面都係比較關注入境啦。咁其實出境嗰方面咧，其實都係嗰個復甦個情況都係差唔多嘅啫。其實大家要明白。2018年呢，你睇返我哋香港人出國出外嘅嗰個人次呢，就係9200万嘅，9200万嘅。咁近排好多人講話啊，香港好多人返內地呀、啊、咁其實過往疫情前都係好多人返內地嘅，即係你睇返今年可以講至2023年，我講話第四季即係返內地嘅嗰個人次都可以講話返返疫情前嘅水平啦，即係呢個都係一個正常嘅現象嚟嘅。咁我哋而家整體對數字嚟講咧，即係當然希望係能夠逐步咁樣穩步去復甦啦。但係都面對住即係航空運力啊、人手啊，同埋大圍嘅經濟環境啊各方面嘅挑戰。咁2024年我哋依然係要繼續努力去拼復甦嘅。 OK， 嗱，講翻入境個情況啦。其實應唔應該係同疫情之前去比啦，或者幾時係回復到疫情之前嗰個全年旅客6000几万嗰個嘅水平咧？咁如果唔係用呢個做目標嘅話，我哋嘅目標如果要覺得係要去翻一個理想嘅水平嘅，應該係去到幾多咧？ 我諗冇數據參考咧，就好難去做一個即係對照嘅。咁當然咧，我哋可以從大家主觀嘅感覺啊。其實而家就算係話舊年年尾我哋恢復到3400万咁嘅量啦，第四季咁嘅情況好似都已經去到有6-7%咁嘅一個回復嘅水平。但係整體嚟講，你睇到我哋香港都仲係即係人流啊各方面嚟講，好似都仲未係話去到一個即係 啊，周圍都已經係即係都係遊客啦咁嘅狀態，即係都係仲係用一啲內地客嘅，我訪問翻佢哋，有時話覺得你哋覺得而家香港同內地，或者你哋以往嚟過香港嘅對比同以往嘅感覺係點啊？即係佢哋第一個感覺就話啊，呢、這個而家香港好似比以往蕭條咗。 嗱、 呢、這個咧正正就係一個。即係我哋自己本身嗰、那個去到現時咁嘅情況咧，其實即係我哋仲係一個容量係可以能夠繼續增加多啲旅客啦。一嚟可以刺激經濟，二嚟嚟講對我哋整個旅遊業嘅復甦咧，都係有好重要嘅一個即係刺激作用嘅。咁、但係就去到幾多個量先為止一個即係合理嘅水平咧？呢、這個就係好難去用一個量計嘅。當然我都同意就話，即係我哋。正如讀書不是求分數，但係做旅遊咧，我哋其實唔係話淨係去追求一個數人客嘅數量，但係冇一定嘅量咧，冇一定嘅量打底咧，冇去到一個即係規模嘅效益咧，你又好難去真係去提質嘅。 嗯， 所以呢、這個即係我覺得起碼我諗而家目前咁嘅情況，你話可能去到4000多萬嘅一個咁嘅水平啦，即係起碼都即係希望再。進一步嘅復甦多一兩成，跟住可以能夠即係一路睇住個情況，可以能夠逐步去能夠慢慢復甦。其實你以往嚟講咧，即係2018年最高峰嘅呢個6500萬咧，事實上當其時係有唔少係即日往返嘅，好多令到數字係提高咗嘅。咁所以其實我哋旅遊業界一路都係好着重就係話要吸納多啲過夜旅客。咁啊，亦都希望推動多啲新嘅旅遊產品咧，能夠吸引旅客咧喺香港深度遊，延長佢香港住多一兩晚，玩多一兩日， okay. 可以令到佢對香港嘅經濟能夠起到更大嘅刺激作用咯。 嗯，嗱，講過夜客之前咧，我就想先問一下，其實有冇留意到邊啲國家嚟嘅旅客咧係少咗？因為而家就話近八成咧內地旅客啦，又話東南亞嗰啲都增長都算快嘅咁。究竟少咗邊啲咧？咁同埋我見到話即係會議啊、展覽啊、獎勵旅遊嘅旅客咧係即係話係領先，即係回覆翻嗰個情況咧係領先過休閒旅遊嘅客群嘅，係咪即係都反映某一啲嘅香港嘅旅遊點都冇咁吸引咧？那個吸引點係咪少咗咧？咁點睇呢樣嘢？ 嗱，商務旅客會議展覽啊呢方面嘅旅客恢復得比較快，呢個係一個即係大家都感受到嘅，因為我哋嘅會議展覽業咧，響過去呢一年咧都睇到個即係恢復得係一個比較可喜嘅一個速度。咁即係呢方面就你睇到香港我哋嗰、那個即係國際金融中心啊，同埋我哋嗰、那個即係國際一個展覽業嘅一個樞紐，呢、這個係真係睇到我哋明顯嘅優勢嘅、所以你睇到一通關翻之後咧，即係好多嘅展覽業啊、國際性嘅會議啊、展覽啊，都係選擇翻嚟香港。咁呢個係我哋嘅一個優勢啦。咁你話去翻休閒旅客，一般休閒旅客嘅角度嚟睇咧。即係而家恢復得比較慢嘅咧，我諗主要係北亞嗰方面同埋一啲長途客啦。即係北亞嗰方面講係日韓啦，好明顯嘅入境旅客嘅嗰、那個，即係佔我哋最大嘅頭，當然係內地客啦。大家知道，即係我哋即係無論何時都係內地客係一個即係都接近七八成嘅一個比例。咁但係就如果睇翻過往嚟講，入境市場即係、可以講話，即係過全年過100萬嘅一啲市場嚟講，都係數緊嘅係台灣啦、韓國啦、日本啦、澳門啦，呢啲係過100萬嘅旅客嘅入境數字，旅客嘅一啲市場。咁日韓嗰方面係翻得比較慢嘅嚇。咁呢度即係 原因係咩？ 亦都有一啲嘅，我諗呢度亦都有一啲嘅係即係據我了解啦，入去日本市場啦，佢基本上即係我哋都睇到佢哋係對於我哋香港嘅。一般市民對於香港嘅現況咧，都未係有好切實了解嘅、可能仲係停留喺2019嘅一個印象，一個咁嘅狀態。咁、呢方面係即係有好多原因啦。我諗就政治環境啊，嗰、那個嘅地緣政治嘅關係啊，亦都有嗰個匯率嗰、那個消費嘅嗰個性價比嘅原因啊。 Okay. 但係一個好重要原因，其實就係日本本身自己經濟都唔係好，所以佢整體嘅出境遊。其實都是弱的佢嘅入境遊就係比較即係恢復得比較快。 OK， 佢國民嘅出境係比較弱。 嗯哼， 唔單止嚟香港。 頭先講到過夜客嗰個情況啦，姚柏良亦都有提到話，即係而家係有容量喺度嘅。不過睇過夜客咧，就話佔咗旅客嘅一半比例嚟講咧，就係、比疫情之前高嘅。你自己睇到嘅情況係點啦？而家有啲説法都話啊，係咪酒店房太貴咧，令到啲過夜客唔能夠進一步去提升咧？咁又係咪即係你了解到嘅情況嚟嘅咧？又 嗱，事實上而家我哋即係過去一年嚟講咧，睇到我哋酒店業咧，其實嗰、那個開放房間嗰個比率咧，真係未去到100%嘅，因為人手嘅原因咧。 而家去到幾多度啊？如果係開曬啲房嘅， 你其實你都會睇翻佢嗰個每間酒店嘅情況，即係有其一啲本身啲好高檔嘅酒店咧，即係佢要維持一個即係高水準嘅服務，一個口碑，佢一個咁嘅。服務嘅標準，佢需要嘅人手又會更加多啲啦。所以即係每間酒店都有所唔同，但係整體聽翻業界嚟講咧，即係嗰個房間嘅使用率未去到100%嘅，亦都當然係有一個係即係人手嘅問題啦。亦都係大家知道疫情期間都停頓咗咁多年咧，有都唔少嘅都要做翻一啲嘅維修啊、翻新啊。咁要更新翻一啲嘅設施咧，都有唔同嘅原因啊！呢但係就人手一個最主要原因啦，當然。咁喺嗰個你講到房價嘅問題咧，其實即係大家都要用一個即係專業少少嘅角度去睇個房價問題啦，因為市場係自由嘅嚇、正如酒店營運，即係有啲覺得已經係冇市場嘅話，可能佢隨時會不如唔做酒店啊，我即刻轉翻做商業樓宇啊。咁如果做得酒店嘅，其實都係一個可以講話一個長期投資，係一個回報相對慢嘅一個投資啦。咁酒店房間費咧，即係其實過往大家好多討論，其實如果你係對比翻新加坡啊，我哋疫情期間咧，好中意同新加坡對照嘅。其實你睇，如果對比新加坡，我哋香港嘅酒店同新加坡嘅酒店嘅話咧，其實香港嘅酒店唔係貴嘅。你亦都如果對比其他，可能對比澳門啊，或者對比其他啲嘅日本一啲嘅主要城市啊，其實我哋嘅酒店都唔係話係特別貴嘅。但係當然，大家可能聚焦點咧就睇翻個別嘅一啲嘅大時大節嗰個房價。其實。大家睇嘅都係一般都係我哋會睇嘅係一個全年嘅平均入住率同埋嗰個房價，同埋拉翻雲嚟睇咧，其實香港2023年我哋、那個如果從翻旅遊呢個香港酒店協會嘅數據嚟睇，我哋嗰個全年嘅平均入住率都係大概81.几%，咁喺嗰個平均房價即係高低高中低拉雲嚟計都係1300零咁上下咁所以其實。无论嗰个入住率同埋个平均房价，其实都未话即系超越到2018年或者2019年嘅。其实，所以呢、這个即系、就是、我哋当然啦，你睇到我哋要希望吸纳多啲过夜嘅旅客，咁希望停留多少少时间喺香港。呢、這个无论对住宿啊、餐饮啊、零售啊，我哋其他旅游各方面景点啊，各方面嘅成个产业链都系有一定嘅推动。复苏嘅作用嘅，所以我哋希望今年咧，即系希望即系要重点去针对一啲嘅内地一啲长途少少嘅市场啦，同埋海外一啲市场咧，加强嗰、那个吸客嘅嗰个宣传啦。 头先你讲到嗰个入住率未用尽啦，但系起码可能会喺啲假日嘅日子有啲房间嘅供应啦，或者系头先话人手唔够嘅情况啦。始终系有个房间供应同埋人手嘅情况未必够嘅话，而家仲有啲讨论话系唔系会做翻一签多行啊，或者系更加多城市系纳入自由行嘅即系城市嘅范围啊，咁嘅酒店承载力可唔可以接纳到或者吸纳到更加多嘅旅客嚟香港咧？本身酒店业自己嗰啲问题都未处理好啊，就听落去都。 嗱，其實而家香港嘅即係整體個酒店房間都大概有90000房間啦，咁加埋賓館10000个都有超過100000個房間嘅。咁你就算喺嗰、那個我哋周年倒數嗰日都好啦，其實都唔係話間間酒店都已經係 full house 嘅，都係個別一啲即係靠近睇到煙花嘅一啲嘅酒店係比較滿啲啦，咁。所以你睇到其實就未話去到一個真係未已經係一房難求啦佢咁嘅狀態。咁特別係即係你睇到如果我哋就算我哋係話去即係 吸納多啲嘅自由行城市，開多啲自由城市，或者我哋再擴闊多啲一周一行。其實我覺得即係我哋你都睇到，即係旅客始終有好多種啦，有啲係過夜旅客，真係休閒度假；有啲係商務，有啲係探親，有啲係休閒。咁所以即係有啲係可能即係即刻來回亦有，有啲係甚至過境添，咁不同類型嘅旅客都有嘅。但係我哋都當然希望就係話，盡力係去主力去先吸引多啲過夜嘅旅客長途客嚟香港，咁變咗嗰、那個即係令到我哋嘅住宿啊、款待業啊、我哋嘅服務業啊，能夠即係持續喺一個穩定嘅狀態之下咧，能夠即係繼續去提質發展啦。 Okay. 但個重點係你哋係覺得酒店業而家有足夠嘅容量，包括係房間同人曬，容納更加多嘅過夜客嚟嘅，係咪？ 係嗱。其實咧，即係我哋你都知道，其實旅遊業咧係有淡旺季之分啦。其實你睇到一年裏邊，可能暑假係一個旺季，第四季聖誕新年呢啲時間一個旺季。咁其實其他啲淡季咧，我更加多空間係可以能夠吸納多啲旅客啦。 Okay. Okay. 所以呢、這個即係我哋要有策略地喺唔同嘅即係呢啲可以講話叫做即係淡季嘅時間咧，去做多啲盛事，搞多啲活動。可以做多啲宣傳吸客，咁令到可以全年咧嗰、那個較為平均咁嘅發展咧，呢、okay. 個重要嘅。 最後簡單問一下，係咪之前唔係話唔夠人手啦，又話有申請過啲外勞嘅，而家嗰個情況最新係點？ 嗱，其實對於我哋整體嗰、那個輸入勞工嗰方面嚟講咧，我自己形容就係、是、即其實嗰個進度都係緩慢嘅嚇。暫時對我哋嗰個整體人手嘅嗰、那個幫助咧，暫時未見到一個起到一個好大嘅作用，因為咧。整個申請嘅流程都係相當於冗長啦，因為其實照我所了解咧，即係舊年第四季九月至十二月期間咧，我都有幾廿間嘅酒店賓館啊，佢有提出申請嘅， okay. 申請嘅名額都我了解都要過千個名額嘅， 但係直至到舊年嘅即係月底前咧，我所了解到好似得即係個位數字嘅申請係已經係獲批嘅，而且獲批嘅名額都係暫時都係好少嘅，所以呢個係一方面係嗰個成個審批同埋招聘嗰個流程係緩慢啦。 Okay, 另外嚟講，事實上大家好多都係覺得即係而家要以一個入息中位數以上嘅人工嚟請，同埋再加上有個住屋住房住。要解決住嘅問題，同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啲其他費用， okay. 其實個成本就相當之昂貴嘅，即係大家都係即係冇得揀之下，無可奈何之下先會申請嘅啫。而家老實講，大家都希望真係能夠請到本地嘅勞工，可以能夠即係解決呢、這個用人即係、就是、用呢個人手短缺嘅問題。 OK， 好啊，唔該曬葉柏良，同你傾到呢度。葉柏良係旅遊界立法會議員，我哋請到嘅嘉賓啊，有美麗華集團首席營運總裁陳總儀，早晨。 早晨， 早晨，陈忠义， 你好， 你好，你好， 早晨。 而家我讲一啲数字啦，话即系酒店业嚟讲咧，过夜客上年第四季咧，大约五成嘅旅客系过夜客嘅啫。心目你哋观察到系咪都系过夜客？而家唔算多，或者你哋见到而家即系过夜客，通常佢哋即系嚟唔嚟过夜个考虑系啲咩咧？系咪同房价都有关系咧？ 其实个而家个房价咧就真系我啱啱喺法国翻嚟啦。即係佢每我哋嘅房價非常之便宜。如果係喺東南亞、以新加坡計啊，喺好多地方嚟講咧，因為而家香港嗰個酒店嗰個投資回報都唔係相當之高。我哋平均而家個全年計個房價都1400多蚊嘅啫。以五星級酒店計啊，以呢個 Ibis 卡計，咁其實就我哋個改變個諗法咧，就係、是。我哋平均入住咧81% 啦，全個酒店行業。但係我哋酒店定嘅目標咧，就一定要90%以上嘅。我哋一間酒店平均係91% 啦，另一間95.幾啊。咁我哋寧願咧就係係多啲遊客去入住。咁我哋用房價去調整啦。

我哋經常都係兩間酒店，一間九十一啦，一間九十五嘅，全年計。 O K， 咁我哋全年都係九成幾嘅。 O K， 你自己覺得點樣可以再進一步增加，或者而家要增加旅客入住酒店嗰個情況，啲咩樽頸咧？又會係 嗱，其實咧最簡單咧，我哋就有個研究嘅，一間我都將個報告 send 俾你啊。咁就係、是、我哋恆基地產嘅主席啊，李嘉誠先生。做個研究報告嘅，咁咧就，因為我哋特首政策組咧，我哋都提供嘅資料俾政府。咁我哋發覺咧，就而家好可笑嘅，我哋而家有26個城市咧，係通達到香港天天都有班次嘅，但係竟然冇開放自由行城市。包括係有17個城市經過高鐵嚟香港嘅，咁但同埋有9個城市咧，直接喺香港機場落機嘅。咁如果我哋唔開通自由行咧，其實係好浪費呢班次嘅。咁再睇翻咧，我哋已經有16年冇開通自由行啦，而自由行佔全部常住人口全國嘅比例咧，只係 30.1% 嘅啫。依家係大大未開發自由行嘅市場。咁如果係16年前，我哋話我哋酒店嘅房間唔夠，而家都92,000多間房啦，連埋賓館過100,000間房。我哋每一天淨係酒店咧，平均以舊年比較咧，有17,000間房嘅空置嘅。咁係我哋足夠可以增加。另外一樣嘢就話，我哋關口嘅運力唔夠嘅。咁我哋喺16年之內咧，開咗好多關口啦，深圳灣口岸啦，蓮塘口岸啦，即係昌原圍啦。咁同埋皇崗24條通關，深圳灣亦將24條通關。港珠澳大橋口岸。咁其實口岸又增加咁多。酒店房間又大量增加咁多，係時候我哋檢討緊咧，係呢16年冇增加嘅自由行城市嚇。我哋嘅建議咧就首先增加咗香港機場有自由行城市嘅9個航班嘅城市，另外咧高鐵有17個航班，加埋26個城市。我哋一個好簡單嘅數據咧，如果呢26個城市增加咗自由行嘅話咧，馬上中央支持就得噶啦。可以增加咗 10.6% 中國人口，而家自由行咧49個城市只係 30.1， 如果增加 10.6 咧，就增加1/3嘅。而家大部分城市嘅人口都係長途旅客，多數入住酒店嘅。咁總共自由行城市就去到 40.8%， 對酒店業啊、零售銷售、客運都係受惠。 頭先你講到話房間咁多年嚟增加咗咁多啦，另外有啲説法就話。因為前線嗰個人手問題咧，可能令到房嘅供應都受影響嘅。我想知道呢個係咪屬實咧？係咪即係都令到啲房係未完全開放得曬俾啲旅客住咧？呢個第一點。第二就係、是如果呢個係屬實，喺咁嘅情況之下，你頭先話要進一步擴大自由行啊等等嘅城市，酒店嗰個承載力又係咪可以足夠係接待到咧？ 其實咧呢個係技術問題，技術解決啦，我覺得就係、是。個技術問題喺邊度咧？即、就、係、是、我哋酒店都係九成幾，平均業界81咧，就係、是、我哋2022年七月咧，已經開始同工聯會啊，喺疫情第五波完結無奈咧，我同工聯會同勞聯開始搞中年就業，由再培訓到直接就業。咁我哋亦都融入好多少數族裔去五星級酒店啦。好多講英語嘅員工咧，咁我哋有8% 係少數族裔。咁呢個目標咧，因為我哋要 ESG 啊，呢個目標我哋今年會到10%，將來嚟緊兩年咧，我哋就達到15%嘅。咁我哋盡量解決咗，即係我哋社會共融啦，應該容納多啲少數族裔咧，酒店業就最好噶啦。咁我哋盡量，如果咁樣嘅問題咧，我哋解決咗房間嘅人手能力咧。我又解決少數族裔嘅就業啦，又同時去幫助中年就業嘅問題，兩大工會都係我哋合作夥伴。咁但係我哋而家發現仲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咧，就係年青人唔願意向酒店業靠近。我哋知道酒店業一定需要好多年青嘅崗位，就算我哋安排咗5天工作制啦，使咗好多錢啦，花紅啦，我哋今年亦都好好啦。咁吸引到好多年青人喺酒店業裏面工作，因為咧好多人都想5天工作啦，禮拜六禮拜日陪家人啦，work life balance 啦，咁好呢方面都唔係好適合，即係年青人個 就業嗰度有啲困難嘅。咁我哋亦都會向政府申請個輸入外勞計劃啦。因為輸入外勞計劃主要係補充到一啲比較年青嘅工作崗位，因為而家好多就業裏面咧，年青人唔願意喺酒店業裏面工作。我哋個年青人個流動率咧係點咧？係 25%。一年加兩次人工都冇法保持咗個年青人嘅勞工。 咁所以就話咯，喺咁嘅情況咧，先話做咗好多唔同計劃，中年就業啦，同少數族裔有關嘅計劃啦。之前我都聽過話酒店業界爭成9000人嘅，而家其實爭幾多人咧？咁爭呢一個數目嘅人，又係唔係可以再話擴闊其他自由行嘅範圍或者計劃咧？係咪真係容納到呢？先講爭幾多人先嘅。 其實我哋睇咧，我哋都會報俾酒店業議會嘅。咁我哋大概係100人到啦，即係100人，即係 你哋集團爭100人係嘛？ 差百人到啊，兩間酒店。咁全個酒店業，我諗都係差唔多啦，即係9000人到。咁其實咁，我哋住房應該唔受影響嘅，因為點樣情況之下，我哋都要保障住房嘅。喺濕房啊，幾方面咧，我哋願意更高人工，因為我投資咗噶嘛，我冇理由因為嗰個濕房嘅問題咧，就算更困難，經理啊，大家都一齊來執房嘅。 經理都來執，以前係唔使執嘅經理係嘛？ 以前是不需要的，现在好像酒楼一样的嘛，如果酒楼洗碗那个没有上班的酒楼经理就一定去洗碗的了，即是变了我这些我们不担心的，即是執房啊等等问题，因为始终呢你不会因为執房而不去做生意。 那有没有那些房是因为人手不够是不开的，有没有去到这样？ 有部分酒店是的，以在疫情开放初期，因为疫情开放初期二月份开始咧，因为好多都系隔离酒店啊，好多劳工已经系解聘咗噶，咁要佢重新就翻个职场系需要时间嘅，咁但系而家喺十二月，我相信系少咗好多呢咁嘅情况嘅，因为好多要请嘅都要请翻咯。 头先话外劳嗰度咧个进度系点啊？完全系未嚟定系点样嘅？嚟咗少量定系点？ 好多业界就觉得咧就。因為而家要對勞工團體保障，我都贊成嘅。咁所以輸入外勞嗰個工資咧就會係高嘅，再加上咧好多條件咧要提供翻住宿咧，香港住宿好貴噶。工資再加埋住宿等等條件咧，係其實比招聘一個香港嘅員工係高 1.4 至 1.5 嘅。咁所以好多酒店業界就有啲卻步啦。咁但係我覺得作為穩定嘅一個，我哋好需要一隊穩定嘅團隊啊。如果唔係冇法提供服務，我哋都會一部分去嘗試去招請外勞，尤其是一啲有技術性嘅崗位啦，譬如廚師啦，或者係一係四川嘅廚師啦，譬如同埋一啲即係後生嘅崗位。 Okay. 一後生嘅崗位最唔穩陣。 Okay. 希望可以。增加嗰、那個員工團隊嘅穩定性。 而家係嚟咗未？有冇任何外勞係嚟咗？同埋我想知道，譬如頭先話執房嗰啲都好缺嘅，咪嗰啲可唔可以用外勞嘅方法去取代咧？ 呢方面係新加坡同埋澳門係好明顯嘅。執房嘅員工咧，本地員工唔願意做執房啊呢咁嘅崗位嘅。咁呢啲喺新加坡同埋喺澳門係。非常明顯嘅， 香港咧， 香港而家開始引入，咁以澳門嘅例子，有180,000嘅南卡啦，即係外勞啦，新加坡甚至去到1,800,000人， 但我見嗰26個工種入邊係有包埋執房係可以輸入嘅咩？ 係冇錯，這個亦都最缺人嘅，因為逢係勞力，逢係勞力嘅崗位咧，中年就業就辛苦得滯啦，中年。 OK。 后生者唔愿意做。 OK， 咁所以我想搞翻清楚，所以就系而家话呢输入外劳嗰度究竟系嚟咗未咧？以你哋酒店为例， 未， 一个都未。 而家仲系申请阶段，好繁复个手续嗰方面。 OK， 新年 都探索， 新年都应该嚟唔到嘛？农历新年应该都系嘛？ 我需要年，如果能够4月或者6月到嚟到，已经系。好高興。 OK， 好，唔該曬陳忠義同你傾到呢個先，都講到酒店業佢哋面對嘅唔同情況，亦都講到話佢哋希望譬如自由行嘅城市可以開放俾更加多啦等等啦。18723呢啲講下你嘅睇法，啱啱傾過就係美麗華集團首席營運總裁陳忠義，休息一陣。 不少听障人士很关心社会时事，不过又有多少时事节目关心听障人士的需要？1980年开播的时事摘录已经配有手语翻译，透过节目观众可以掌握一星期内发生过的本地时事新闻以及国际焦点大事。陪伴大家超过40年，时事摘录逢星期六下午3:30，港台电视31。 1872311， 上个礼拜五就是一个同轻铁有关的事故，港铁公司就说在上个礼拜五的上午8:00一架外来的吊臂车辆就是经屯门友爱站啦，至到兆麟站之间的过路处嗰阵咧，嗰个嘅吊臂同埋架空电缆咧触碰，咁令到嗰个地方嘅架空电缆损毁，导致轻铁嘅服务受阻。咁啊，受损嘅架空电缆咧，去到1:00咧就系完成复修，咁啊轻铁服务咧都回复正常噶啦。咁啊事件就令到4个轻铁站咧系服务暂停啦，咁亦都有5条嘅轻铁线咧系需要改道嘅。咁啊期间，港铁公司要安排免费嘅接驳巴士。讲下今次呢个情况先，涉及到吊臂车咁啊，触碰到啲架空电缆。电话旁边咧就有香港铁路工会联合会主席林伟强，早晨。 系早晨，先生，早晨。 点睇今次呢个事件啊？系咪都比较罕见咧？都 其实事件嚟讲咧，真系罕见嘅。不过翻查记录咧，其实都曾经发生过同类嘅事故。 吓， 当其时都系成6-7个钟头系要停止某一路段嘅服务。其实当然啦，我哋理解就系话轻铁系一个开放嘅系统，尤其是路面嘅时候，佢有好多嘅平交道咧，系同其他嘅车系一齐共用嘅。当如果有啲系大型嘅车辆或者一啲类似呢啲咁嘅吊臂车，佢哋如果嗰个吊臂唔喐嘅时候唔收翻落嚟咧，嚟过我哋嘅范围咧，就呢个系好危险嘅。其实我哋大约嘅我哋嘅电缆嘅高度系高过一个双层巴士，超过4.4米，超过嘅。咁如果佢嗰个吊机唔收，而去冲埋嚟嘅时候咧，一定会造成一啲嘅损伤，就算。唔係我哋電纜都好啦，佢過咧天橋一定會做到一啲嘅意外咯。點都好啦，其實我好相信咧，事件係由於疏忽大意引起。當然啦，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其實平交道入邊有冇一啲嘅我哋機有啲，我哋而家機有啲啲曬啲白。牌咧警告牌，即系提醒啲司机嗰个平交道噶啦。我哋系咪需要加啲龙门架，系限制个高度咧？但系如果有一样嘢，如果我哋真系加咗个有人提议加个龙门架去限制个高度，但系有一样嘢咧就系话架车如果嚟紧嘅时候，佢喺过咗个龙门架都停切，一样都伤到我哋路轨，而且唔系度度地方可以安到。亦都有人提议就话加啲个信号喺个探测高度限制。其实有一样嘢就系话架车嚟紧噶啦，你如果即系探测得到嘅时候停切，咁点咧？一样系一样系照撞。咁其实有一样嘢咧，我好认为就系话驾驶人士，究竟点样去嗰个态度最重要咯、 啊？ 开车之前究竟系做足佢自己本身嘅标准个安全措施。咁我相信自己可以避免。 OK， 讲翻今次事件啦，见到有撞到之后咧，有有啲片段睇到啊，有啲火光出现，咁亦都影响到话4个轻铁站嘅。点解个范围去到咁大嘅咧？又点睇今次呢个影响嘅范围？俾你讲下。 嗱，其实我哋嘅供电系统咧，统一样噶啦，系短短嘅。当我哋嗰个系统感应到嗰条供应电嗰、那个电流或者电压有问题嘅时候咧，佢会跳制嘅。以保障安全，一跳咗掣，嗱我哋因为佢唔知系发生咩事噶，总之系可能觉得个电压够过啊，或者系将你 short circuit， 佢就会去到跳掣噶啦。咁跳掣影响范围咧就系一个路段嘅，一个即系整个路段。正正周今次嘅事件就系话佢勾断咗个天线，令产生个电压差嘅时候咧，就令到嗰、那个跳掣咯。跳掣首先保护咗成个当嗰个范围。或者損壞咗情況嗰個範圍嘅安全先，起碼電唔會電有機會落到電去到其他有 觸電嘅設施去電到人，起碼保障咗呢樣嘢先。第二樣嘢，有關範圍路段嘅車，由於冇電供應，佢焗住停噶啦，一定要停低。咁、啊、所以呢樣嘢咧喺安全上邊，我哋係做到嘅呢樣嘢。咁、啊、最多冇即係電斷咗跌咗落嚟，最多咪停電停低架車咯，你唔會傷到人，呢、這個最重要。咁當然咧，其實我哋講咧，而家即係電纜纜即係斷咗啦，即係有事故發生。其實我哋要首先係話乘客必須係鎮定添，架車本身係有電池嘅動力，電池嗰、那個供應嘅燈光，理論上燈光冷氣同埋嗰個廣播系統咧都係正常操作一段時間嘅。 嗯， 所以乘客係無需擔心，等下我哋嘅車長嘅安排。盡快指示之下離開個車廂就 OK 啦。 OK， 好，唔該曬林偉強，同你傾到呢度。林偉強咧就係香港鐵路工會聯合會主席啊。咁睇翻一啲資料啦，根據報道所講啦，吊臂係撞斷輕鐵電纜嘅事故咧，曾經都發生過好幾次。至少喺2013年、2016年同埋2018年都有試過類似嘅情況啊。今次就喺屯門安定站附近嘅一個架空電纜喺星期五嘅朝頭早咧，俾駛過嘅吊臂車咧係撞位嘅咁，令到五條嘅輕鐵線要改道啊！18723111嗰日會唔會都係影響到你嘅出行呢？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成個安排又點睇咧？咁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專業吊運聯會主席林志宏，早晨。 早晨啊，蕭生。 早晨，林志宏，點睇今次呢個事件啊？就吊臂車就撞位咗嗰個輕鐵嘅架空電纜呢件事。 基本上咧，其實呢種事故呢，我哋同運輸署呢都曾經有接觸過嘅。咁、運輸署呢亦都喺2022年嘅時候呢，就同業界呢諮詢過點樣去處理呢啲突然嘅意外，係咪？咁、樣當時候呢就有啲措施呢，就係要增加一個增加一個高度嘅顯示系統，咁樣咧，亦都 警示系統啊，嗰、那個叫做 警示系統。喺新車嘅時候咧，就係、是、新車要出牌嘅時候咧，就要裝一個警示系統。咁啊，俾呢啲吊臂。咁其實佢針對兩類車，一種係貨車，一種係特別用途車。咁樣咧就希望能夠減少意外，但係咧。另外呢，我自己睇過呢，佢根據兩樣嘢嘅。第一樣呢就係、是、車輛載貨守則第 2.3.12 節裏面嘅有關於嗰個高度。唔係高度，係有關於個吊臂應該點樣去處理喺吊完之後。另外一個呢就係、是、個交通守則呢，就話呢類型車輛呢就應該唔會超過 4.6 米高。咁纵观所有嘅情况呢，我觉得对于嗰个教育呢应该係要加强。因为过去呢好多司机呢可能对于呢方面嘅认知呢都未够增加，未能够好强。所以呢有时呢就会出现呢啲类似嘅意外。 但一般而家譬如揸呢啲吊臂车咧，或者叫做有吊臂嘅夹斗车咧，佢哋有冇收埋嗰个吊臂？个司机系冇清晰嘅指示睇到嘅，即系个车入边系咪应该会睇到嘅咧？咁 其实咧个吊臂车咧，你揸呢啲吊机车或者系有夹斗嘅车咧，喺佢考牌嘅時候咧，都有呢啲指引咧，就需要你用完之後就要收藏好佢。呢一個咧係必須要去做嘅嘢嚟嘅。但係咧就好多時咧就係大家有疏忽咧，就引致咗呢啲情況出現嘅啫。 我見就話係咪話，如果係冇載貨，就係將嗰個吊臂壓到最低；如果有載貨嘅話咧，就在不压到货物的情况下将个吊臂收起。这个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有机会都有些风险，即是他又要不压到货，但是要收起个吊臂，会不会个吊臂都有一定程度的高的呢？过往有没有试过这样的情况而是嗨到的？ 收起支吊臂是绝对不会有超高的情况的。 因 为如果收起支吊臂没有超高的话，出不到牌了。是不是？ 頭先另外講一個問題啦，喺個車入邊嗰個司機係咪清晰睇到嗰個吊臂係已經收咗未啊？嗰個問題。 那個司機咧好多時咧，亦都係嗰個吊臂嘅操作者嚟嘅。 嗯。 啊，所以咧佢係即使喺啲車廂裏邊睇唔到咧，佢、都應該係要留意佢個吊臂咧，用完之後要收回嘅。呢、這個咧係有好明確嘅要求。 剛才你都講到話會有一個、如果過高的吊臂或一個夾斗、即過高了會有一個警示系統的，但是是不是我見嚇？ 係聽講係 嚇，呢、這個係只係講緊新車定係所有嘅車嚟緊都要做嘅？ 呢、這個警示系統咧係喺2021年咧就係、是做過諮詢咧，就係、是、要新車嘅時候都要安裝。但系咧，亦都建議舊車咧，亦都可以安裝。 嗯， 咁其實目前嚟計咧，有好多舊車都安裝咗嘅。 O K， 嗱，不過整體嗰個情況啊，有關於呢一個安裝呢個警示系統，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啊。啱啱傾過咧，就係林志宏，香港專業吊運聯會主席。2024年1月15日。陈茂波指过去一年经济增长3.2%， 兄弟妹三人石澳堕海，弟妹两人身亡，包兄获救。 巴士与的士湾仔相撞，两死一伤，的士司机被捕。 中国埃及联合声明，密切关注红海事态，称要确保航行安全。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又同大家講係有關於咧上個星期五朝早啊，同輕鐵嘅意外發生有關係啦。咁朝頭早就喺屯門嘅輕鐵嘅安定站啦，咁就附近有一個架空電纜咧，朝早就俾一個吊臂車咧駛過嘅時候咧就係、是、撞位嘅咁。咁啊五條嘅輕鐵線要改道咁。繼續同阿林志宏傾啊，林志宏咧就係、是、香港專業吊運聯會主席啊，先就講到呢個意外咧，應該就涉及到嗰個嘅吊臂車咧。就是未收曬嗰個嘅夾斗嘅，懷疑係呢個情況啦咁。咁啊頭先你都提到話，其實本身咧運輸署咧有一個嘅規定嘅，其實就係2022年4月起咧就要求啲新登記嘅吊臂車、夾斗車等等咧係安裝一個過高警示系統。咁當個車輛咧係高過咧法定嘅規定嗰4.6米咧，咁就會有一啲嘅警示。可唔可以講下其實而家呢一個警示嘅運作係點啦？有呢啲相關嘅車有幾多係裝咗呢個警示系統咧？ 有幾多車裝咗咧警示系統咧？我哋因為我哋唔係運輸處，我哋冇呢一個。 你認知道咧？大概咧嚇。 我覺得如果係新車咧，應該由4月1號，2023年嘅4月1號之後咧，都全部都要裝噶啦。新車，至於舊車咧，只要佢去驗牌咧，佢都會被要求去裝，但係咧唔係一個必然嘅規定啊。咁就講話咧，2024年嘅6月30號之後咧，就必須就好大機會啦，唔係必須啊，就好大機會就要裝上呢一個過高警示器啦。 咁 呢一個咧，其實係呢個運輸處嘅一啲。行政措施嚟嘅，可以咁讲。 头先你讲紧嗰个日子啦，就系2024年6月30號之后，呢一啲吊臂车系要装呢个警示系统，系讲紧包括埋旧车，系咪咁嘅意思啊？ 佢哋冇好明确咁样讲出嚟，但系咧喺佢嗰个文件上高咧，已经有提到呢样嘢。 知唔知呢個警示系統係點樣運作㗎？幾時咩情況先會響，定係會著燈，定係點樣嘅？ 呢個警示系統咧，最大嘅機制咧，就係話當第一那個吊臂喺使用之後咧，佢係首先係要收翻個原位，或者係一個適當嘅位置，唔會過高啦。咁起碼就第二咧，就係當佢行車之前咧。如果佢仲係過高嘅話咧，個警示系統咧就會有響鬧。同埋咧呢個響鬧咧，仲有一個要求咧，就係要有閃燈。呢個咧喺個運輸處嘅要求裏面好明確咁樣指出嘅。咁即係話響鬧同閃燈係 必须要有的。咁司机一定会知道。 有呢一个警示响咗嘅时候，系咪一定系要嗰个吊臂或者个夹斗系要落翻到一定高度先至系唔响？有冇其他方法系熄咗呢个警示咧？又 熄咗呢个警示咧，应该系好坦白讲，应该系有嘅。但系咧冇咩任何理由咧，你去熄咗佢啦。 因为我见有啲司机就话。开工就会拆咗系统啊，熄咗佢啦，叫做，因为咧一有机会咧，有时架车喐嚟喐去摇晃嗰阵咧，个吊臂会移动咗，会渐渐升高咗。咁如果咧个吊臂高咗，就会警报响啦。佢哋就话好烦厌咁，有人会熄咗佢噶，系咪好？系咪会理论上会咁咧？业界会唔会有人都系咁做紧嘅咧？ 我觉得咧应该系唔会有人特登咁样做嘅。咁但系个别嘅例子咧，我哋好难去评论佢哋咯。 点睇嘅？除咗今次呢个事件啦，二零一三、一六、一八年都试过类似话吊臂撞到轻铁电缆嘅事故，或者过程时候试过有一啲吊臂系撞到天桥啊，因为都太高啊，冇收翻起嗰个吊臂咁。系咪都反映业界一啲司机啊，或者佢哋嘅意识啊，安全意识嘅问题咧？ 我谂咧道路嘅环境咧越嚟越复杂啦，咁啊司机咧就系、是、新入行嘅司机亦都比较多啲。咁样就喺呢个教育方面呢，就唔係话好足够啊。对于呢个道路安全，其实呢唔单止係过高啦，包括装货物嘅办法啦，做呢个绑扎嘅要求啊，喺香港呢到处都见到一啲唔係话好理想嘅情况。咁呢就係、是、运输处里面其实佢哋有一个道路呢、這个好明確嘅一個載貨嘅守則係有好詳細嘅要求，但係咧無奈咧就係呢個車輛載貨守則咧，就我相信所有司機咧都未必會去仔細咁樣去閱讀啦。咁我覺得即係當局咧應該係提供更多嘅教育同埋呢個推廣嘅工作，使到咧大家都能夠了解個重要性。 Okay, 好，唔該曬林志宏。林志宏咧就系香港专业吊运联会主席，休息一阵。 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 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为庆祝香港公共广播踏入95年，香港电台举办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展览。 从1928年嘅声音广播开始，透过重塑录音室、经典节目场景、珍贵文物，细说香港电台嘅发展旅程。 仲透过互动装置、AI 生成等不同方式，带领观众穿梭声影世界。 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 免费入场，约定你啦！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政府咧系打算就呢个预设医疗指示咧，以及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立法啦。立法会相关嘅法案委员会咧系早前举行咗第一次嘅会议，条例草案预计喺今年第二季恢复二读同埋三读嘅咁。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喺会上面都话啦，系会给予充足嘅时间俾医疗机构咧等等系更新指引嘅咁。草案亦都睇到啦，话现时咧医管局咧就系按住普通法啦，让到有需要嘅病人订立呢个 AMD 即系预设医疗指示，同埋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指明自己一旦冇能力系作决定，而且系符合指定疾病嗰阵咧，系可以终止卫生治疗等等咁。但系订立者同埋医疗人员咧喺遵从一啲指示嗰阵咧，可能遇到一啲实际困难同埋法律嘅问题，咁所以草案嘅目的咧就系订立一个法律嘅框架，系为医护人员同埋施救者咧提供法律保障嘅。咁足唔足够、清唔清晰咧？我哋又请另一位嘉宾睇下佢嘅意见系点啊！有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志源，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林志源。上个礼拜五开呢一个会嘅，你自己有啲咩意见啊？对于个条例草案？ 基本上是歡迎的，我想整個醫療衛生界都等了都幾耐下的了，因為過去一段日子就是沒有一個成文法的框架底下，那就是用就是我們叫做普通法的方式啦，來去進行類似的工作的時候呢，有時都會遇到一些困難，那現在它變成一個真的有法例的框架會是比較上理想一點啦。 你自己關注啲咩？有啲咩細節或者在醫護人員或者施救者方面有啲乜嘢關注？ 其实就而家我哋睇咧都系几好嘅，真系而家讨论紧我哋关注都系啲细节嚟嘅啫。即系举个例子，就而家佢嗰啲表格咧都比较上复杂啦。即系到时你见到你，譬如喺现场真系要抢救嘅时候，即系讲呢个 DNA CPR 嗰张 form 咧，我哋就发觉系相当之复杂。咁填完之后，实际上佢嘅指令咧就摆到去最尾嗰处，咁变咗即系如果你唔系好熟悉嘅话咧，你见呢个牌件先知道，哦，原来呢张咧就系一个不作。心肺复苏术嘅命令，即系咁呢啲可能会需要修改少少，等系望落去清晰啲啦。咁、又譬如我哋都有关注，就系实际上执行嘅时候，咁如果一个人士佢系真真正正佢系决定咗要唔接受个心肺复苏术，咁但系佢又有个责任咧，系要将佢自己呢个命令咧系俾个救护人员知道。咁当然啦，要嘅时候佢就已经不省人事噶啦。咁嘅时候佢到底系有咩法子系可以最好最快俾个急救人员系睇得到咧？外国有啲例子就譬如会系摆喺屋企，譬如钉喺个雪柜上边啊等等。咁即系呢啲方法都系我哋都仲要慢慢去摸索，睇下点样系最合适香港嘅环境。咁、家人攞出嚟得唔得？都得嘅。咁但系即系家人嚟讲，到时佢附近有冇家人喺处啊？有啲家人知唔知佢摆喺嗰张表格喺边处啊？即系呢啲都系要考虑咧。 这个针对呢一点先，有时真系未必喺屋企发生噶嘛。即系如果要有啲咩紧急嘅情况，就算黐喺个雪柜度或者攞个摄石钉住咁，系咪真系一定系医护人员系会睇到咧？或者好似咁讲，未必屋企人喺隔篱嘅咁，咁点处理咧？你有啲咩即系建议咧？呢个好实际运作嘅情况又？ 其实就原则上第一你一定救人优先的了。如果个施救者佢系唔知道这个人士咧系有张咁嘅表格咧，就亦都唔冇理由要花时间去搜身啊，去抄下佢嘅袋啊，咁都系慢慢上救噶啦。咁即系所以你话如果系譬如外国嘅经验咧，有啲就真系摆喺雪柜上面，即系个个急救人都会入嚟望一望。咁你喺街住啊，喺外边系荒野咁点咧？咁呢个系困难嘅，即系变咗家人。如果知道的就会好一点。当然我们想回转头，即是一个如果他是去到阶段他会签一张这样的表格的人士呢，他会走去出街的机会是有，不过可能都有家人陪住的机会较为多一点，因为家人那个角色都是很重要的。 OK， 还有什么细节位你们关注呢？如果一个前线的医护人员的话。 我哋关注嘅就系、是、即系都系嗰个信入而出呢个概念，咁我哋系支持嘅。咁但系有时即系可能会复杂少少，就系、是、譬如佢系即系现在第一阶段咧，就只能够纸本啦。咁纸本嘅时候，咁佢又可以系唔止一张嘅。咁有时即系可能佢临终嘅时候，佢决定我都系唔要啦，或者即系临去即系仲系清醒嘅时候啦，未唔清醒嘅时候，佢就撕毁咗去原稿。咁但系家人未必知道嘅时候，或者赶唔切话俾咁多个仔仔女女知，咁人哋又揸住张副本喺手，咁就话嗱，佢都系决定唔够嘅，即系会唔会出现呢类咁样嘅问题啊？咁样咁永远都有可能嘅，咁就亦都系需要时间，即系大家去磨合，睇下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咯。 这个点样可以清晰翻？即系讲边个版本系最新，边个版本系旧啲？系咪翻翻去？因为而家都话谂紧系咪即系用一个电子方式去设立啊嘛？会唔会用电子方式就系最清晰？起码知道边个系最新咧？ 电子都要谂嘅，即系咁。如果佢系有一个电子本，又同时有一个纸本，咁嘅时候边份先算数咧？即系我就觉得，如果你电子就电子，纸就纸啦，即系你可以选择嘅，点算系一样，咁就唔好两样就会清楚啲啦。咁但係當然有電子本嘅時候，咁如果佢到時去到某階段，佢真係開唔到嗰個手機，或者佢係決定我要取消啦，但係佢可能真係做唔到動作。咁佢如果嚇，佢要有個好清晰嘅講咗出嚟，又或者寫咗張紙上我取消啦，呢個係手寫本，係咪都可以？我覺得應該可以咧，係作為一個取消。咁電子本有佢優勝嘅地方嘅，即係你可以係喺即時你上到網，你就可以做到。咁當然，如果都上唔到網，就有大件事嘅地方啦。咁但係即係整件事方向都係好嘅，但我哋又覺得都有所不足咧。咁有所不足嘅地方，又未必真係今次修例可以處理到。就係即係今次修例，我哋解釋清楚咧，就係話一個人佢可以決定，當佢唔清醒嘅時候。當佢係即係例如患咗末期疾病啊等等咧，咁嘅時候佢係有邊啲嘅步驟佢係不接受？但係咧，我哋要諗咧就係如果一個人士佢今日都好清醒，但係佢可能佢已經有一個認知障礙嘅早期，我哋知道佢慢慢落去咧，去到個階段咧，佢可能會唔係太知道自己做緊乜嘢嘅。咁有冇一個係即係一個？ 持續嘅醫療嘅一個指示效應咧，就即係話有一個人，我揾咗呢個人就係照顧我嘅，到時咧佢幫我作呢啲醫療決定，咁得唔得咧？呢一樣嘢就暫時就係未好得，即係而家我哋有一個 enduring power of attorney 咧，嗰個就係處理個法例咧，處理金融上、財政上面嘅問題，即係到我人清醒嘅時候，某型我指令咗佢幫我決定我金融上面嘅問題，但係醫療上面咧，暫時仲未係好清楚呢方面，咁似乎今次嘅法例咧就係未能夠處理到，咁都有同議員同事咧就希望將來咧係可以即係。都冇啊！將來盡快都可以考慮處理埋呢一方面，即係訂立埋個法例去等我哋市民係可以決定將來自己真係唔係太清醒嘅時候，邊個去幫佢作決定？ 即係上個禮拜五，其實都有議員提出呢、這、一個，即係咪可以委託另一個人去處理咧？呢一啲醫療上面嘅指示，政府方面點答嘅咧？其實當時 其實一路都有咁嘅討論嘅，但係就唔係只今次嘅。咁、但係呢個係另外一條法例嚟嘅，咁就。今次未必處理到啦，我哋希望盡快可以再作出嗰個討論啦。 OK， 另外就因為今次要落一個嘅指令，其實都要醫生啦，或者要再有其他人要即係所謂見證住啦。你有冇關注呢一點？有冇難度？尤其是對住一啲獨居嘅長者咧？ 嗱嗰處就細，我始終覺得係細節嚟嘅，即係而家個要求就係、是，如果一個人作出一個預設醫療指示，咁佢要有醫生啦。佢亦都要，如果佢係即係，譬如佢開始啊，應該咁講，唔係預設醫療指示，應該話一個 DNA CPR， 即係話一個係去到已經唔醒㗎啦，咁就係話要，如果萬一佢心跳停頓嘅時候咧，就唔猜㗎啦。咁、嘅時候咧，或者小朋友啦，咁嘅時候咧就需要係兩個醫生簽字之外咧，仲係要一個副簽人。個副簽人咧，通常我哋都希望咧就係家人嘅。即係如果假設係一個未成年人士，佢真係有一個好嚴重嘅疾病，去到個階段，大家都知道再救都係延長過痛苦嘅時候，咁我哋不如如果真係萬一心跳停頓嘅時候，我哋就唔去做搶救啦。咁呢啲情況，我哋都希望家人咧，尤其家長咧，都係了解同埋同意。咁所以需要個副簽。咁但你講得好啱咧，即係如果佢真係一個獨居嘅長者，仔仔女女可能根本唔喺香港。亦都未必咁容易揾到個照顧者，或者照顧者可能係佢個家用，家用都未必願意簽嘅時候，咁可唔可以話你兩個醫生作個決定就足夠呢？咁我覺得係可以嘅，應該係考慮呢一樣，即係真係冇咁嘅照顧者嘅情況底下，冇一個咁嘅至親嘅情況底下咧，就係、是、兩個醫生已經足夠。而家法例佢嘅建議咧。就係、是、可唔可以揾第三個人？可能係個護士啊，我哋兩個護士加醫生，你不如嗰兩個醫生都算數啦。即係咁樣可能更加實際。但係呢個都係討論緊啦，討論緊。 OK， 好啊，唔該曬林志源同你傾到呢度。林志源係醫療衛生界立法會議員啊。頭先都講到話，政府係打算用呢一個慎入而出嘅方式嚟訂立同埋撤銷呢一個預設醫療指示咧，包括係提出可以由訂立者書面撤銷，亦都可以由訂立者自行或者指示另一個人去銷毀，或者至少一個人見證之下咧口頭銷毀嘅咁。暂时倾到呢度先，九点半钟之后我哋继续翻嚟《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湾仔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架的士同一架城巴相撞，的士上一个47岁内地女乘客同埋一个59岁男乘客死亡，33岁嘅的士女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事发在昨晚大约9点半，的士和城巴在港湾道和菲林明道交界相撞，的士司机和的士上一男一女乘客被困车内，由途人救出，两个人头部严重受伤，其中女乘客昏迷送到律敦治医院之后证实死亡，男乘客昏迷送到玛丽医院，其后亦都证实死亡，的士司机就清醒送院。警方严厉谴责涉案司机不负责任的驾驶行为，说除了对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更加往往是引致严重交通意外的真正原因，呼吁任何人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者有资料提供，可以致电3660-6814和调查人员联络。

敢去投身咁樣樣。 嗯。 咁係啦，但同時間佢其實都肯定呢一方面嘅價值同埋重要性，但係就可能缺乏相關嘅機會同了解咯。咁因為啱啱好似頭先主持都提到，其實好多人都唔係好知綠色集工、綠色行業啊、就業其實係講緊係乜嘢咧？除咗係嗰啲傳統環保諗到嘅啲回收啊咁樣。 咁有啲咩咧？不如都同大家聽眾講下先，即係講落去之前，先大家了解下先，因為嗰個重點叫綠色工作或者綠色就業啊嘛。邊啲叫做綠色就業咧？點界定咧又？ 係啦，咁其實我哋綜合咗一啲因為其實我哋香港本身冇一個好明確嘅嘅定義嘅，咁我就綜合咗一啲外國啊或者就業市場上嘅趨勢，咁就主要將綠色行業其實分為咗四大類。咁第一類就係傳統環保行業衍生嘅綠色工作啦，就可能頭先提到嘅回收啊、廢物啊有關啦。咁第二樣就可能一啲支援綠色同埋一啲可持續發展嘅職位嘅，咁就可能呢度就有啲比較大家聽到嘅可能 ESG 啊，一啲可持續發展啊，啲從業員啦，或者一啲碳審計員啦，又或者係一啲喺傳統行業掌握咗新技術底下催生嘅一啲新崗位啦，譬如一啲可能低碳嘅交通系統啊、清潔系統啊、能源嘅工程師啊呢一方面。咁第三種就係啲綠色相關嘅創業，咁譬如香港都有嘅，譬如 Green Prize 啊呢啲咁樣樣，一啲社創咁樣樣。咁第四樣就係可能喺啲原有嘅行業上面有啲綠色嘅投入咗啲綠色嘅發展，咁就有啲擁抱綠色思維咁樣嘅工作咯。咁主要就係呢四大類。 OK， 咁繼續講落去啦。頭先有一啲定義有四個呢啲類別啦。咁再今次喺個調查度再問到啲咩咧？除咗話問到啲青年人係咪肯定呢啲綠色工作之外，或者佢哋係咪會投身呢一個行業？是都有不同的考慮呢？ 是啊，因為其實剛才都提到很多年輕人就對於可能是不是真的要做這個工作就比較一些抱持一些顧慮啦。他們都覺得可能譬如八成的受訪者覺得綠色工作其實是有助創造就業的，但是有九成都會覺得是機會是不足啊這樣。我們都覺得這個都凸顯了一些問題出來，就是可能香港在綠色就業這一部分似乎教育不足啦，或者令冇办法令到年轻人有信心啊，咁样样。 可唔可以讲下先？所谓觉得机会不足系意思系咩？点样机会不足？即系唔够呢一啲岗位，定系长远佢哋要点样发展？点样行落去咧？觉得唔好明朗，定系咩意思咧？ 系啦，我谂呢度有两方面，一方面就系佢哋会觉得观感，佢哋觉得观感嘅落差啦。因为头先譬如头先讲到，佢哋对于绿色就业一谂到就谂到系咪真系收垃圾啊？系咪真系废物回收啊？好似聽落去唔係特別光鮮喎，咁第二樣嘢就係、個待遇啊、晉升途徑好似唔係咁好喎。咁但係其實我哋即係做過一啲個案嘅訪問，因為我都訪問咗15位嘅本港青年喺呢一方面就職，咁其實佢都有提到，其實呢度係有啲誤區喺度嘅，因為其實當佢哋實際做嘅時候，即係譬如有一個從事 ESG 嘅碳審計嘅個案，咁佢都有提出過，其實就算而家做嘢，其實都辛苦，但係其實係有晉升空間同埋加薪空間嘅。咁同埋我哋當我哋訪問翻佢哋，可能啲收入啊，其實發現唔係真係咁差嘅啫，即係比好多嘅行業。 Okay。但本身綠色就業呢啲崗位，而家喺香港嚟講係咪都比較少咧？即係個發展嘅規模都係比較細啲咧，比其他地方嚟講。 是的，因為其實現在香港相對在鄰近地區做過在這方面投放的功夫其實相對比較初步，譬如按照統計處的一些數字呢，其實按這個綠色就業人口估算其實佔了本地總就業人口的 1.2%， 大約是40,000多人、但是這些數字呢就其實不包括一些綠色化或者潛在的職位，因為其實都是去翻我哋嘅建議嗰度，就係因為我哋其實政府未有一個好清晰嘅界定，咁所以其實要點樣評估而家綠色就業喺香港個規模啊個情況，其實都好難睇到嘅，因為我哋根本就冇一個好具體究竟邊啲產業算係綠色就業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咯。 我見到你哋個調查咧，就都有問到一樣嘢，就話你哋覺得綠色工作嘅發展喺邊啲方面會有啲限制咧？咁呢個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即係啲青年人覺得個限制喺邊度？ 其中一個限制就可能是冇一個完善嘅人才認證框架啦，人才參差較差啦。因為我都訪問咗一啲即係專家學者啦，咁佢都提出咗一啲觀察，就係話譬如綠色工作而家好自由嘅，即係大家認證五花八門。咁其實政府可能係需要有一個綠色嘅人才庫啊，分類係有翻個系統啊。咁譬如話而家可能坊間都有不同類型的證書課程，但全部都是民間自由去舉辦的，可能 由政府或者學界或者某啲專業機構就可能開咗一個牽頭羊嘅角色，咁去制定翻一個人才庫嘅框架啊、分工啊，咁對於啲僱主未來去請翻呢啲人咧，就會有一個信心喺度咯。 這個認證的用處是什麼呢？因為剛才你說話譬如這些綠色就業有好幾類，一些很傳統譬如回收啊那些是啦，碳審計員是啦，其實只是說這兩樣已經很不同了。這個認證的計劃是代表什麼呢？即是 你一個這麼廣泛，即是說綠色就業一個這麼廣泛的範圍的時候。 我想個認證可能要係要再細分去到不同的行業，好像你說就是，譬如說一些澳洲咁樣樣，佢哋有個生態導賞，咁喺呢一個範疇入面咧，佢哋就會有自己嘅一個發牌制度啦，點樣先為之一個合格嘅生態導賞員啊咁樣樣。咁可能其實而家香港都有類似呢啲，但係就係坊間自己去組織。咁可能即係呢方面香港嘅相關部門或相關局方就可以按照唔同嘅行業去就制定一啲嘅認證嘅 standard 啦，咁然後去到同一個人才嘅標準咁樣咯。 OK， 除了說一個認證的計劃，你們覺得政府還有什麼角色是推動綠色行業的發展呢？還有我看到你們有個建議，什麼叫有個叫綠色就業計劃，那個想法是怎樣？ 是的，綠色就業計劃其實是2023年的時候被政府擱置了，之前其實都連續三年都有做，其實我們都覺得是一個好的機會，其實去到重新去推行這個綠色就業計劃，因為其實它都提供了給很多僱主一個就是motivation 一個動力啦，去到請翻相關嘅職位，咁亦都可以擴大多啲可能應屆畢業生啊，或者在職青年去到嘗試投身呢一個行業嘅一個機會咯。 具體係點做嘅？其實綠色就業計劃都等大家了解一下先。 其實就是政府會去到提供一些資助啦，俾一些僱主去申請，可能請翻啲相關同綠色職位有關嘅啲職業嘅。咁我哋就喺呢個報告度建議，即係可能即係過往都係淨係限喺香港地區嘅啫。咁其實我都有諗過，其實會唔會可以涵蓋埋內地嘅啲職位咧？因為始終可能內地國際市場啊，成個即係產業鏈嘅上中下游都會比較完整。咁亦都可能係一個好嘅契機，就俾啲可能大學畢業生啊，去到有一個更加全面嘅綠色工作嘅經驗啊，亦都可以擴闊到個行業視野同埋人脈資源咯。 OK， 好啊，唔該曬潘希橋，同你傾到呢度。潘希橋咧就係青年創研副經濟就業組副召集人，講到咧有關於點樣促進綠色就業嘅一啲發展嘅咁。18723D1，聽一次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谭家齐，制作周伟业。 北京大学宋史专家赵冬梅教授是内地著名学者，亦都是中国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特邀主讲人，对北宋政坛领袖之间的关系多有自得的见解。他近著《大宋之变1063-1086》的简体版，在内地已售出近100,000册。可以知道呢本紫檀历史的书确能对应不少当代社会的关注，因而洛阳纸贵。 在1063年至1086年之间，正值英宗至哲宗时代，北宋国势可以说是如日中天。当时宋辽和平共处，边人主要是宋人主动攻击西夏而引起的，在国际上未见重大忧患。在内政上，英宗即位前的仁宗朝已经近理想状态，国家百年无内乱。 以朝廷误杀异议的士大夫、言官等批评纠错机制行之有效。这样为什么这本书会以为仁宗以后出现了转折与危辱呢？ 一切源起自藩王入继的英宗即位不久之后就驾崩，接班的神宗要彰显继承皇位的合法性，于是一心就成为戴有为的君主，而拓边西北就是他的具体行动。不过对外用兵需要新增兵员和军费，承平日久的宋朝赋税制度就没有余额支付国外战争的开支。 神宗破格提拔王安石，全因为这位名重学林的大儒开出了青苗法和免疫法等开源方案，承诺在财政上支持神宗的宏图，这个就是史称欺凌变法的大宋之变，亦令到和王安石私交甚笃的司马光要和其他朝臣一样，一是彻底拥护刚愎自用的王安石， 不问百姓的死活而行新政到底，一系就是据理力争，说明新法有地域上的适应问题，不可以一刀切地推行，这个就是新旧党争。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宋之变1063-1086》，作者赵冬梅，由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上年七月至十月期间就问到一些小学生的家长，包括父母、祖父母、监护人等等，了解他们的小学生用不同的电子产品，好像电脑、平板电脑、手机、电视等等的情况，无论是平日和假日。另外都讲到说家长用这些电子产品的情况跟仔女用的都有关系。请这位嘉宾和我们谈谈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青年及社区服务部总主任郭义聪，早晨。 系，早晨，主持人你好。 讲下你哋嘅调查点做啊？网上做定系点样嘅？有啲咩发现咧？又 我哋嘅调查咧，喺上年七月至十月啦，就透过问卷，实体嘅问卷咧，就访问咗773位嘅家长。咁我哋收翻嚟嘅问卷之后咧，我哋做翻啲统计后嘅分析啦，就发现咧，我哋小朋友喺用喺头先所讲嘅电子产品上咧，平日咧大概花咗4个钟头啦，而假日咧亦都系花咗6个钟头。而家长咧，其实在平日大概用3个小时，而在假日大概用3.3个小时。而我們在調查中發覺，小朋友擁有自己的產品是超過70%的受訪者是有自己的平板電腦或者智能電話甚至乎遊戲機這樣。而我們發覺大概80%的小朋友呢，是通常是用於來看一些網絡的影片、打機，而學即係做功課啊，只係佔大概60%到啦咁樣。 即係有冇講話？譬如佢哋平日係4个钟度啦，有冇話幾多嘅時間用喺學習嘅用途？有幾多時間用喺娛樂嘅用途？又或者有冇睇到一啲比較用得長時間電子產品嘅小朋友有冇啲咩影響？喺今次調查度都睇到。 我哋見到咧，因為我哋今次係主要係針對係娛樂用途，非教學用途。咁所以咧，我哋見到大概4个钟头咧，係全部都係用喺啲娛樂用途，喺非教學用途上面嘅。咁而我哋見到咧，佢哋喺用喺通常係睇電視啦，用平板電腦啦，甚至乎係打機咁樣咯。 咁有冇又睇到話，因為衛生署其實有個建議嘅，6至12歲嘅兒童啦，每日要花少過2个钟头咧，喺一啲電子屏幕產品嗰度咧做娛樂用途嘅。有冇話即係而家4个钟头就平日咧，講緊係平均啦。有冇話其實幾多個受訪嘅呢啲小學生咧，其實已經超過2个钟嘅啦，每日嚟講係。 是啊，应该是超过了平均是4小时、啊。 有没有说全部都超过了，定是有即可能大部分是超过了，定是怎样？ 是大部分都超过了2小时的卫生署的建议。 OK, 但高年级和低年级的小学生在用这些电子产品做娱乐用途，又有没有不同的呢个趋势？ 我哋發覺咧，調查發覺咧，高年班嘅使用情況咧，係比低年班係多啲嘅。咁即係話，高年班咧喺用個電子產品嘅時間咧，係比初小即係比小一至小三係更加長嘅時間。咁而我哋發覺咧，可能咧就俗稱啦，小一至小三咧，可能啲小朋友咧仲媽咪仲可以管理到去使用嘅時間啦。但係到高小嘅時候咧，可能咧小朋友就俗稱係大過少少啦，佢哋渴求多啲嘅自主啦，渴求多啲嘅空間啦。咁而家長因為佢大過啦，亦都唔想好多同小朋友好多嘅衝突。咁所以咧，有時咧就會俾多咗小朋友用嗰個電子產品啦，咁而喺調查發覺咧，其實好多家長俾小朋友用電子產品原因咧，超過70%咧都係講話希望個小朋友可以放鬆一下啦，超過接近50%咧，希望獎勵一下佢哋啦咁樣，咁或者甚至乎超過25%咧，因為佢哋覺得佢哋好悶咁樣，咁而有。亦都有接近25%嘅家長咧，希望自己有少少嘅個人空間咁樣，咁所以咧導致到可能咁嘅情況底下，高小使用電子產品嘅時間係比初小係更加長咯。 頭先你講話有24.5%係俾自己有私人空間，係講緊俾家長定俾個小朋友？ 家長 點樣睇呢幾個數字反映出嚟點樣咧？家長嘅態度點樣？ 我諗反映緊就係家長其實都想有自己嘅時間啦，或者甚至乎大家都明白啦。當家長俾咗個電子產品小朋友去無論睇影片又好，打遊戲機都好，咁家長亦都坦白講可以有一個自己嘅私人空間啦，或者甚至乎所以我哋喺調查好建議就係希望唔好啲家長太過早俾一啲電子產品啲小朋友用，因為咧當佢哋啲小朋友喺個沉迷喺個電子產品嘅時候咧，無疑咧其實電子產品對小朋友嚟講咧係比較吸引，見到個畫面啦、遊戲機啦，或者甚至乎睇影片啦，咁所以我哋亦都希望依、這個調查提醒翻啲家長，盡量避免一啲提早出現一啲電子奶嘴嘅情況，因為咧佢越早。佢亦都坦白講，小朋友未必識得分辨邊啲資訊係好，邊啲資訊係唔好。調翻轉佢即係覺得啊個影片好吸引啦，打機好好玩啦咁樣。咁我希望喺家長呢方面咧係可以留意多啲啦。期望同埋我哋期望家長可以用多啲其他嘅工具，例如睇書啦。一啲益智嘅玩具啦，甚至乎咧可以同啲小朋友落公園玩啦，同佢做啲親子嘅時間啦，多啲嘅互動啦，玩下卡 game 啦，玩下 Uno 啦，玩啲 pair 牌啦，希望用呢啲嘅方法係取代咗一啲淨係俾小朋友單獨玩一個電子產品咁樣咯。 但其實家長本身意唔意識到俾小朋友用呢啲電子產品嘅時間係太長嘅咧咁？ 其實意識到的超過五成的受訪家長呢是覺得是太長，亦都是超過五成的家長是覺得呢很多時候因為電子產品呢跟小朋友發生的衝突這樣。 Okay. 但我見有些又跟其實家長自己用電子產品的習慣也有關係的，家長自己用得多是不是小朋友都用得多，那個比例是怎樣的？ 坦白講，大家都好明白啦。家長係小朋友嘅學習榜樣啦。咁由細到大都係父母去點做，好多時候小朋友都跟住啦咁樣。咁而我哋喺個調查發現咧，我哋用啲統計學分析咧，發覺家長用一個鐘，小朋友大概係用多一個鐘嘅，即係大概用兩個鐘頭零四分鐘。咁我哋見到嘅時候就係、是、啊，原來家長喺小朋友心目中係一個好好嘅學習榜。好多時候我哋喺前線咧見到。聽到啲小朋友都話：，誒家阿爸爸媽媽都掛住煲劇啦，咁點解佢玩得我唔玩得啊？咁好多時候因為爸爸媽媽佢想自己去煲劇，咁自自然又俾咗個 iPad 俾啲小朋友，咁、 okay. 大家一齊煲劇，一齊打機。咁、 okay. 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對小朋友嚟講一個唔係一個好好嘅影響咯。 Okay. 都係個榜樣嘅問題啦嚇。咁最後就想問一下啦，即係家長如果要管住或者限住啲小朋友唔好用咁耐電子產品，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咧？一分鐘到。 希望家長首先放低部手機先，多啲同小朋友溝通，多啲同小朋友傾偈，甚至乎多啲用一啲唔同嘅方法，睇下圖書，玩一下一啲好嘅益智嘅玩具，甚至乎好簡單落公園玩，傾多啲偈，同埋我亦都好想啲家長用多啲同理心啦，用多啲協商嘅方法啦，唔好好硬性、好負面地去，例如熄 WiFi、沒收佢個 iPad， 咁咧就希望亦都可以咁樣去減少多啲嘅親子衝突，亦都可以爸爸媽媽以身作則做一個好榜樣先咯。 OK， 好啊，唔該曬郭義聰，即係講到話監管啲小朋友用電子產品嗰陣，都唔好話太強硬啦，話要沒收啊、熄機啊等等啦，都要協商啦。郭義聰咧就係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青年及社區服務部總主任。